第118集，我不会再骗你了。温小辉有时候都要被洛毅搞糊涂了，恍惚之间他会觉得洛毅的身体里住着两个人。当洛毅又一次端着甜点要喂他的时候，他忍不住了。 你是不是双重人格？ 不是。 成天演戏不累吗？ 大概是习惯了，我觉得这样对你是理所当然的。 收起你的理所当然吧。理所当然这样对我的洛毅，对我来说跟你不是一个人。他在我心里死了，或者从来没存在过。你这样让我害怕。如果我还有什么利用价值，你不妨直说，能办的我一定办，也比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好。 洛毅的笑容慢慢从脸上褪去了。 我不会再骗你了。 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么就是我没有利用价值了，对吧？我可真高兴啊。 洛毅胸口一阵闷痛，温小辉那敌视的眼神像刀一样扎了进来。 对，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，可我还有很多东西想从你那里得到。 温小辉脸上的肌肉有些扭曲，看着洛毅的目光充满了愤恨。 很多东西，你的笑，你的喜欢，你的身体，你的心，你以后的时间，我全部都想要。不，不只是想要，我势在必得，绝不会让给任何人。 洛毅，你真的以为在你那么对我之后，我还会和你和好如初？我怎么看起来像那么贱的人吗？有本事你就拿链子拴我一辈子，不然我早晚要离开，我会认识新的人，谈新的恋爱，过没有你的人生。 洛毅脸色一变，眼神中一闪而过的狰狞把温小辉吓得心脏几乎漏跳。洛毅身体欺近温小辉， 如果你一年不能原谅我，我们会有两年、三年、五年、十年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重新接纳我。但是和别人在一起的念头，你最好想都别想。如果你敢喜欢上别人，我会杀了的。 温小辉瞪直了眼睛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洛毅。 我第一次有杀人的胆量是在6岁，你以为我随口说说吗？小辉哥，我是认真的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看别人，否则我会让他彻底消失。 你这个疯子。 吃甜点吗？ 温小辉感到一股寒意侵袭了他身体的每一个细胞，他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他对洛毅的愤恨与恐惧。他觉得自己被无形的一只手给捆住了，让他窒息，让他无处可逃。洛毅带给他的一切都让他终身难忘。这样做不了主也望不到尽头的日子转眼就过了一个月。温小辉每天都在洛毅的怀里醒来，晚上又被迫和他同床共枕。洛毅虽然几次想贴上来，但始终忍着没有过分的举动。只是他感觉得到，洛毅的耐心正在一点一点地流失。这期间，他和罗瑞和冯月华都保持着联络。罗瑞只字不提那天在他店里发生的事，电话里说的都是不痛不痒的话题，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直到冯月华婚礼前夕，他和罗瑞通话时，罗瑞让他把需要的东西都带上，而且强调了两遍。外人听来似乎是带上母亲婚礼所需要的东西，可温小辉敏感地觉得罗瑞是在提醒他带上自己的东西。他们是打算在婚礼上 帮他离开吗？挂了电话之后，温小辉辗转了一整晚无法入睡。洛伊当然同意他去参加冯月华的婚礼，可一想到即将而来的可能的暴风雨，温小辉就感到阵阵心悸。婚礼前几天，温小辉对洛伊说他要去取钱。 取钱做什么？我今天去给你买了好多衣服，你来试试。 温小辉瞄了一眼洛伊，虽然自己从来都不热衷于打扮，但品味不错，把自己对极简风格的喜好也发展到了给温小辉买衣服上，所以他的衣服里风格浮夸或时尚的都是他买的，优雅简约追求品质和剪裁的都是洛伊买的。 我妈结婚，我总不能空手去。 洛伊拿起一件衬衫在温小辉身上比划了一下。 试试吧。 我想以我妈的名义存一笔钱。 可以啊，你要存多少？ 很多。 一会儿我让宋琪给银行打电话预约，明天她会带你去。 好。 温小辉这才拿上衣服去换。他辞职之后需要一笔钱支撑他过一段时间，当初他对洛伊给他的钱嗤之以鼻，可现在看来，人果然要向现实低头。如果没有那笔钱，要他放弃一切就这么走了，会需要比现在多好几倍的勇气不过。他得确保他取钱的时候不会被追踪，所以他要把钱从自己的账户里提出来，一部分留给冯月华，一部分存进罗瑞的卡里。换上一身 Hugo Boss 的当季新款西装，温小辉拢了拢半长的头发，呆呆凝视着镜中的自己。他依旧苍白消瘦，腰肢纤细，裤管绷直，延展开来的两条腿又直又长。他鼻子上的纱布已经拆了，鼻梁依旧有些青肿，一道红痕横跨鼻骨。尽管跟他细致的脸有一丝违和，但又奇异的看上去楚楚可怜。洛伊走了进来，在立身镜中和温小辉四目相接。温小辉垂下了眼帘，洛伊走上去，从背后搂住了他的腰，亲昵地吻了吻他的头发。 真漂亮。 温小辉抓着他的手想拽开，想要使力的瞬间又顿住了。他知道洛伊不会松开，反而会因为他的拒绝而格外执着地想要抱得更久。想到这里，他把手垂了下来。洛伊似乎有些高兴，低头将下巴垫在他的肩上，看着镜中的他。 我一直难以理解，人类前仆后继地在衣服上换花样，究竟有什么意义？但是有了你，我就明白了。我喜欢看着你穿好看的衣服，喜欢看你因为穿着好看的衣服而高兴的样子。 温小辉缓缓地抬眼，正对上了镜子中洛伊含情默默注视他的目光。洛伊的眼睛美得像两湾秋水，好比极盛的桃花，散发着令人酥麻的风情。继承了洛雅雅全部美貌甚至更胜一筹的洛伊，说长了一张颠倒众生的脸也一点不为过。温小辉看着看着竟觉得掌心冒汗，被这样的人温柔深情的注视，任谁也无法淡然处之。洛伊笑了笑，用鼻尖蹭了蹭温小辉的脖子。 你还记得我送你的第一件衬衫吗？你的笑容我到现在还记得，只是一件衣服就能让你那样对我笑，对我来说这就是时装的意义了。 你说完了吗？ 我现在要给你什么你才会对我笑呢？ 温小辉没有回答。无论洛伊给他什么，在他眼里都是毒苹果，他收下已经是迫不得已，又怎么会有半分喜悦呢？第二天，洛伊雇的保镖宋琪带他去了银行，经理把他带进了贵宾室，态度毕恭毕敬，估计心里在嘀咕这是何方贵公子，年纪轻轻这么有钱。温小辉把他所有的积蓄分成了四部分，大头汇入了一张他以冯月华的身份证办的卡，这张卡是冯月华给他的，卡和存折都在他手里， 汇入大笔资金，冯月华也不会知道。他自己这几年赚的钱有小100万，他凑了个整，汇入了冯月华现在用的账户，另外一部分则汇到罗瑞账上。罗瑞应该能想到换成现金给他。最后，他提了一部分现金，去商场买了最轻最值钱的东西，钻石。温小辉见保镖在旁边看着，淡淡扫了他一眼。 我这辈子又不会送女人钻戒，我送我妈不行吗？ 宋琪一言不发，只是点点头。晚上回到家，温小辉提着大包小包，洛毅正在准备晚饭。 买得高兴吗？ 温小辉点点头。洛毅拿起茶几上的一个礼盒递给了温小辉。 拆开看看。 温小辉疑惑地接了过来，拆开丝带，打开了那个绒布盒。里面躺着一套玻璃种翡翠首饰，项链、耳环、手镯、戒指，一整套的颜色几乎无差，质地纯净剔透，水头极好，散发着翠绿莹润的光泽。